配呀，你就别等了，我们找个好日子把婚事定了吧。我说小妹呀，你就别选了，我是一个好男人，相信我吧。我说小妹呀，你就别找了，你找来挑去还不是挑花了眼啦。我说小妹呀，你就别傻了，我会疼你一辈子，嫁给我吧。你就像朵美丽的花，开在我心里啦，在我心里完美无瑕，我想要带你走天涯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，别再浪费美好年华，再生个胖娃娃。我说小妹呀，你就别等了，我们找个好日子把婚事定了吧。我说小妹呀，你就别傻了，我会疼你一辈子，嫁给我吧。你就像朵美丽的花，开在我心里啦，在我心里完美无瑕，我想要带你走。咱赶快定下好日子，把婚事办了吧。我说小妹呀，别让我再等了，我一定会疼你一辈子，嫁给我吧，嫁给我吧，嫁给我吧。 小妹，嫁给我吧。